锵锵三人行，大家好，郑渊洁老师，还有一位你的 fans 啊， 你别叫我 读你的童话， 因为我不喜欢老师，你叫我老师，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对，那就像你儿子一样，就管你直呼其名， 对 不对？我怎么老跟他有这么说不清？郑渊洁啊，还有一个你从小读你童话长大的女作家陈岚，对吧？ 我为有这样的读者感到特别自豪。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的读者都从事那个性工作者的研究。 我以为我希望我的读者都是性工作者。我跟你说，我的观众有一部分是性工作者，所以我留下过这样的美名啊。他们说我要是飞机失事了，深圳一半的夜总会下半旗致哀。 你怎么知道你的观众里有性工作者？是你在从事性消费的时候，他们说认出你来了。 我有来信为证啊。因为这个节目中午十二点那个重播，所以有一度呢，在深圳那边不少在夜总会工作的这个小姐，有的不一定是。 哦，我知道了， 他 是 正好起 场所都有电视机， 不 是那个时间正是播《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我还知道一件事，性工作者现在一般不有时候要出高价，不是一对一，他们现在有一个行话叫《锵锵三人行》，就是。 不是，对，所以有人把锵锵三人行写成强奸三人行。我跟你说，你就听说过吗？就是说，老公，我在广东白天睡觉，晚上打工，就是说他那个睡眠时间呢，他一起床就到我那节目中午重播。 也就是说，他的锵锵三人行是性工作者的新闻联播时间。 哎呦，不能瞎说，我看你也够呛。这陈岚曾经是我们话题里的人物，我为什么说叫强奸三人行呢？他挑起过一场争论，就是那句著名的豪语嘛，说女人在被强奸的时候，如果拼死抵抗，那就是人类的耻辱，是这样说吗？ 准确的说是要求女人在面对强奸时拼死抵抗是人类的耻辱。 好家伙，当时很多争论，这今天咱们不表了。但是呢，我就今天认识，我发现陈岚呢，其实人是一挺严肃的社会学工作者，是吧？哎， 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而且呢，他这个认识好多小姐， 是 没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讲老实话，我呀，好几年。 你为什么认识很多小姐呢？你是同志吗？ 不是，我的性比较很正常。 研究， 我是做社会学的，然后就研究过这方面的课题，女性生存状况的调查，特别是底层女性的，然后就接触过很多小姐。 哎呦， 可能认识的还没有您多。哎呦， 但你这个眼神， 通讯录， 眼神能看得出你这生活。 通讯录给我们看。 不是，小姐问题很值得谈。为什么啊？咱们今天这个就我就说，最近一系列的事情让我开始关心这些人的命运了。就是深圳，你看这报纸还登呢。公开处理嫖客卖淫女嘛，你知道引起争论，就说什么没有人权呐，中国的市众文化，我倒不是想说这个，现在还在扫黄呢，对吧？但是我就看着每天电视上一串串给压出来的这个哈，我突然想到最近一连串的新闻，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这个人呐，你了解一下，我有个缺点，我这个人啊不喜欢讲一个事儿应该怎么样，我喜欢讲一个事儿是怎么样。就他是个客观存在，他不可忽视，你不能当没这些人，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所以呢，我就把你请来了。你给我们谈谈。给你印象深刻的小姐。 我们做社会学调查的时候，前前后后接触过大概有70-100左右的小姐，这是一个粗略估计。我要说印象最深刻的有那么几个哈，有一次是一个无意当中碰上的一个小姐。我有一次去央视做节目很晚了，然后找不到地方做了头发，然后我就就近找了一个理发店去做，然后就两个女孩在那儿，其中一个女孩在屋子里面半天没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出来之后送了一个男的出来了，然后跟那个男的说，大哥你走好啊，要多来。 你看你怎么表情学的这么像呢？ 印象很深刻。然后完了，我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做什么的，然后再过了一会儿，我看他做了一个动作，用手擦了一下嘴，然后跑到水池那儿去漱口去了。然后过了几秒，我终于 性病都从上面传。 不知道。然后我才意识到刚才那个动作的当中的含义。 然后我就很尴尬，我想显然他们不是专业理头发的了。 嗯， 然后我就跟干脆我就跟他们聊吧，我说你们就是不是开理发店的吗？他们哎，你也看出来，说我们不是，要不你先走吧。我说没事，跟你们聊会儿。然后那女孩就很坦白的说，我念书念不进去，小学就毕业了，出来也没什么可以干的，那就干这个，干几年回去找个人结婚，到时候挣一笔钱，在家里起栋房子。 啊，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他对此事看得也很平淡，然后看到我们这种正常的社会认为的说你是良家妇女啊，他也不自卑，因为我们的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交叉，他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样，你跟我不是一回事儿。他不会用你的道德观来评判他的道德观。 我这个早年间啊，早年间啊，这个也没什么，个像我们干我们这行的，有的时候就是会去夜店的，人家也就带我去，我也 我礼貌， 对 我 拼命，我拼命拒绝他们，拖着我去， 是 吧？ 这 两面不是 清，我是清白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帽，我就是说我也有一个，你知道我，而且我赶上最早那一波。就中国刚刚开始出现这种小姐的时候， 肯定的， 你知道，你干嘛冲我挤眼睛呢？勾魂眼吗？我跟一个小姐有过交往，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她刚刚出起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呢喜欢模糊，中国人不喜欢像比如美国人一样嫖娼就嫖娼，脱衣舞就脱衣舞，就是好像工业社会很清楚。中国人尤其是小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大那么觉得他是某个行业的，甚至有不少男的去唱歌往往会跟小姐交朋友，这是在最早的时候出现，觉得他就是可以交朋友吗？不喜欢把钱的事儿扯得那么明白，而且呢那个时候咱们处于体验生活嘛，社会调查嘛， 体验生活。 哎，我觉得这个小姐啊非常有意思，我跟她有个交往，就是 人家就是嫖娼，她就是铁师傅， 不是，她这个很有代表性，她就跟我讲啊，她跟我聊天嘛，她的经历，她最早跑到这个做不说哪儿了，就做小姐，做小姐呢，做着长得挺漂亮了，那么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有老婆，然后这个人呢就采取一种半包的形式，就是说哎你就跟我住一块儿了。我也不让你去做小姐了，可是这女的非常有意思，她大概是旧情难忘还是怎么回事，她还有很多仍然在做小姐的朋友嘛，有什么好玩的局还会打电话，她也不是为挣钱，就是模模糊她也去玩玩，也去认识，等这个男人要回来的时候她就回去。我前几年她又一次跟我打电话，她是在已经做什么了呢，还是没离了这行，已经做妈咪了，就是那种妈妈正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了， 60多岁了现在。 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这个 30多岁就是他们的60多岁了。 嗯，听上去 我其实也有个事儿，我觉得这些人其实智商都也不低。然后因为我是有一种病，就是 性病，我 不 知道 是痔疮，这也没什么丢人的，其实十人九痔嘛， 是 吧？就我去看病去了，医生就告诉我说、说像你们这些写作的人、久坐的人、长期坐的人都容易得痔疮。还有呢，长期站的人，像交通警察，也容易得痔疮。那我就想，那什么人是这个？那只有老躺着的人不容易得痔疮了，是吧？我就想，那只有性工作者 褥疮， 只有性工作者是可能没有痔疮的。就那天我在王府井晚上一个人散步，就有一个我还开始不知道一个性工作者，他过来跟我就是来拉拉拉客，大概后来我明白了，明白了以后，我想做一个调查，就是 将计就计。 我不是，我想做一个调查，我就问那个小，我说小姐，你有痔疮吗？他一愣了以后， 这不是我们职业病了。 结果他一愣以后，他问先生，你有特殊需求吗？需要加钱？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回了家才反应过来，哈哈，别笑了， 不能说了，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老实话，我呀已经好几年没有去夜总会了，就好久没见到小姐了，就怪想他们的。就不是，我是说啊，像我现在变老土了，因为绝技欢场很许多年，但是最近我到某地参加一个活动，让我觉得这个风势变了。你说现在在某地啊是什么气候？因为活动完了，人家非找我去吗？好，就去，我一看把我惊着了，全是穿着胸罩内裤啊， 就过去还是穿着衣服的，现在就是胸罩内裤，然后那朋友还怕我走了，你别走你别走，跳舞的马上就来了，好家伙，我说我更得走了，然后堵着门框就来两个，俩就是胸罩内裤，两个人互相蹭大腿就开始这样。哎呦，我就说这比我早些年那种不一样了， 跟国际接轨吗？ 国际是这么玩吗？ 你看那种比较性工业产业就是比较规范化的，像河南啊，或者像什么他们一些地方，就是红灯区的一条街里边，小姐都是直接。 荷兰还是河南？ 河南差不多。 国语有问题。荷兰。 荷兰。 就是小姐是直接站橱窗里的。 对对对，我见过。 然后自己挑吧。我们研究这个女性生活状况嘛，这肯定也是在其中的。它作为商品化的时候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们一真事儿，就是一次出国，然后这么一个团，然后让问大家要不要参观红灯区。但是跟着我们的有几个出版社的那个书记，就是领导说，就这种地儿不能去啊，什么？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去了，是吧？比如说，然后最后第二天离开这个 火力旺， 第二天离开这个旅馆的时候，人家旅馆的人就追出来了，我们所有人都上了车以后，旅馆人追出来了，说谁昨天看收费电视了？那个就是这俩书记看了，红着脸下来说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 没错，哎，咱就说说你调查了那么多，我觉得你有种又一个惊人的观点，对中国这个性产业，包括这些姐妹们吧，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是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中国将会是成为一个性工作者的生产线。 摇篮基地。 生产线 为什么呢？ 生产线嘛，它肯定有最初的啊，从原料，然后到半成品，然后到成品，然后上线，然后再出厂，再那个什么。 意思是说，我们这生女孩的都是 程序化的，绝对程序化。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就被这个生产线弄成一性工作者了？ 我们就讲我接触过的一个女孩，在深圳那边一个工厂里边做过一个女工的生存状况的调查，她那边就是假定，九九年左右，或者是2001年，进厂100个女工，进厂100个女工，能在到年底能在工厂里留下来的女工不会超过30个到40个，大部分就分流到第三行业，就是第三产业，到服务业去了。长得再好看点的，那直接可能就走进那个。就我们说的性产业去了。为什么呢？我们就拿我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们假定她叫小春吧。 小春。 她是很有代表性的。从她家里一共4个女孩，只有一个弟弟。就是说她是老三还是老三。然后家里连续生了4个女孩，据说中间还就是引产引掉2个，到第7个才生了她弟弟。然后上面的4个女孩都没有上学的机会，因为计划生育这个罚款已经罚得倾家荡产了嘛，所以说女孩这些生存都成问题，就是能把她们吃饱肚子长大就已经是个奇迹了，都没有上过学，然后到了12、13岁的时候就跟人出来做工，先是做保姆，她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她13岁在别人家做保姆的时候就受到男主人的性侵犯，然后干了几年，女主人也发现这件事儿了，反正女主人是默许了这件事情。然后干了几年，给了她一笔钱，看她大了嘛，就把她就弄走了。弄走了她也不可能回去，她已经半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家里呢也她又没到出嫁的年龄，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然后就又找了什么小餐馆，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又不合适，就是说她已经习惯了受到周围的男人，走到哪儿身边的男人都会卡她一把油。或长时间或短，然后进工厂， 那还不是要油钱呢？就是说， 对， 就 他最后是这个状态。进工厂一进去，首先帮他介绍工作的老乡就也跟他 开一把， 然后进工厂之后跟保安也那个什么，或者是跟工头也什么，跟管理那个人员分 配。那这怎么跟那个张玉的逻辑似的？进剧组、制片人卡一把，副导演卡一把，摄影灯也都得卡一把。 那个摄影说，你这最关键的是灯光。说你要不让灯光开吧的话，他给你照的特难看，就青面獠牙。 我觉得你看我们灯光把你脑袋照的锃亮。 我现在想知道一个，就是说这对消灭贫富差距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因为比如有钱的男人把这个钱花到这些很穷的女孩子身上了，然后他们的钱寄回家里面，就是说也有关跟 GDP 什么增长有关系吗？ 但是他工作的这个产业跟 GDP 增长有关系， 有关系。色情业本身也是 占到多少点啊？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这不交税， 我跟你说， 我们不知道。 我跟你讲嘛，中国最穷的地方，你看什么这个地方什么建的最漂亮？就那个桑拿、洗浴，那建的美轮美奂。你说那个钱，甚至很多人讲，那不也是就是你说的公款吗？对，咱们郑老师也有这方面的个人体会，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那个，就是说这个，从来不去歌厅。然后呢，但是呢，有一次呢，是去这个签名售书，就非常累，非常累呢，几个作家一起，然后呢，就他们说能不能就是 说听说作家爱洗澡， 我也听说男作家好干这事儿， 我听说是女作家， 啊， 因为我认识的几个女作家都是。你参加过笔会吗？参加过作家的笔会吗？ 是 哎，我去早年参加过一次，后来我再也不去了。 嗯， 我倒不是说因为有这事啊，那参加这笔会啊，比如说当时参加的是25个人， 嗯， 等到会结束的时候变成30个人了。 嗯， 就是 为什么 怀孕了？ 啊， 那么快？ 谁怀了？女作家怀 男作 家？男作家？ 这是真事儿。不快嘛，虽然你知道比较晚，但是事发有了是立竿见影的事儿吧，只不过是当时还不知道是吧，事后才知道，包括现在很有啊什么的都有可能，那个咱们私下交流，然后这个 作协可以跟妇联联合办公， 作协和妇联，然后那个我就后来我为什么不去参加了这种会呢？我听不懂他们说话。就是作家说话，我听不懂，我没上过学，我只上过4年小学。 那5个里边怀孕的没？ 不是，他们说话都是云山雾罩的，我都听不懂，最后把我逼急了。 嗯， 该轮到我发言了。我杜撰了一个作家的名字，外国作家的名字，叫库斯卡雅。我说我最近在读库斯卡雅，这个人的书，我说要不读，作为作家是根本不可能写作的。然后我问在座的作家，我说你们多少人看过库斯卡雅？4/5的人举手了。然后我马上说我是瞎编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参加了。然后那个这是真事啊。然后那天就签售，他们就给我领到一个好两三个作家领去了。 嗯， 那么当时我是确实是不喜欢，然后我就但是就是洗脚嘛，完了啊，我完了事儿以后，听到另一个作家跟我说了一个事儿， 嗯， 他也是头一次就被领到一个屋子里去了。那个小姐就问他，你是一步到位吗？大家说什么意思？他说这都不懂还来这儿，然后就是一步到位，就是要消费了。 嗯， 他就同意了。同意以后，但是这小姐马上到床尾去摁一个按钮，他就吓坏了。他说你干什么？以为一摁按钮就警察就冲进来了。 那铃是联络的， 啊，他那小姐就告诉他，你别害怕，这是摁铃，是让你出去以后交全费了。 嗯， 啊，就不光说按摩，其实他也不会按摩，他不是。他就瞎鼓捣，是瞎 鼓捣，男人就喜欢瞎 鼓捣。然后这时候有一细节， 啊， 这人不爱抽烟，这作家不抽烟的少，作家不抽烟就我和他可能。结果这小姐呢，她就会拿她身上的一些部位来引诱这个那个作家。 哦， 就这作家一下就在这部位上闻着烟味了。 啊，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小姐也没有职业道德。为什么你每个完了以后要进入下一个趴的时候是吧？这趴完了进下一趴的时候要洗一洗，我觉得，你不能把那个烟味儿。 行，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建议作协集体到公安局受受教育去。 作协，我 听不觉悟这个 作家，真要成大作家，必须具备一个要是有轻度的强迫症，就精神病。我去过那个。北京的那个精神病医院参观过一回，我去完了一看以后，我觉得这精神病医院的这牌子应该换成中国作家协会。 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就说这个说中国有个这个生产线了哈，我跟你说这个生产线现在真是都是。由不得你不从，就逼良为娼。那天我就说嘛，老师能把女学生弄广东卖淫去。这最近有一新闻在新疆，你知道吗？一个16岁的女孩 就是女朋友，很多是女朋友介绍来来吃饭，旁边一小平头一男的，然后这女的借故就走了，这小平头就把这女的接上车，上车三个男的就问，在新疆啊戈壁滩呢、啊、就说做不做小姐，做不做小姐，这女的也是刘胡兰的，誓死不从，扔戈壁滩上拿刀把两个脚筋给挑了，你看把这16岁女孩三厘米深才能把这个跟腱的脚筋给挑了，开车扬长而去。后来这小女孩爬呀，誓死不做鸡的这小女孩啊，爬呀爬到路边碰见一大货车司机才把她救了，这前两天的事。所以你说这现在发展到这是真叫逼良为娼啊。 您说的这都是就是很个别的这种例子，但 个 别的例子，但是是反射出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生产线的 绝大部分是自愿的，是 吧？不，你作为女的，你到底对这些姐妹们抱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我认为要区分看，有一部分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例子，包括郑年杰老师提到的那些例子呢，都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小姐，她们可能是出生都来自于城市。就是说他们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的问题、哦、就是说一个女孩她觉得 那我信，因为现在什么电影学院啦外语学院到周五晚上你去开宝马奔驰在门口全接， 那也是一种变相的、哦、 旁边还有郑渊洁在那儿 我是调查去了， 调查 对, 对你来讲 对, 对，但是更多数的可能是占这种性工作者当中占多数的那种，就是来自于贫困山区的和农村的，从小他就没有什么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任何可能获得谋生的技能。 你这暗示是这社会逼良为娼， 是就是如此，事实就是如此。 其实我觉得这些小姐，比如说她做的这工作，我觉得也是。